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讲都系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啦，嗱，翻嚟啦，咁就新春头啦，大家俾下面，放下水啦，放下金啦，咁大家一场嚟到系嘛？咁咧就啲人话谈上颈，咁系因为其实气管就已经好翻噶啦，咁但系因为一讲嘢咧就始终都系即系断唔到啊！个喉咙好似即系有啲嘢搞下搞下咁，咁啊都努力啦。咁就今个礼拜咧，就听日咧，我就做完呢个捞松之后，就会星期三就会飞去不丹，咁啊同另外一批嘅承载人咧一齐去行山。咁所以咧就会到下个礼拜三先至翻嚟嘅。咁呢段时间咧就我做嘅节目咧都会停咗嘅。咁就啊下个礼拜二咁就阿华少同阿土伯究竟会唔会？相劍合璧或者兩個打起上嚟呢，咁就要靠佢哋啦，真係。咁講返今日嘅主題呢，話語權嘅問題，由呢個車工零簽點解同阿車工有關呢？咁咩叫話語權呢？最近我睇個陶傑又寫過，佐丁山喺呢個蘋果日報嘅名彩嘅專欄都寫過，就係話中共為咗要爭奪國際事務嘅話語權，敢於亮劍，咁呢挑戰呢個美國嘅權威。點解呢？就係因為呢、這個舆论就是权力咁样。咁啊始终我觉得大陆佬呢甩唔到嗰阵山寨淘宝味，我觉得。话语权呢家嘢就唔系话你讲嘢啊就叫话语权。你叫嗰啲王毅啊，叫嗰啲咁嘅李兆星啊，华春莹啊，或者吴秋北啊，嗰啲日日喺度念南摩咁喺度讲美國亡我之心不死，針對我哋華為，唔想我哋強大，我哋中國人要團結喺習近平身邊，大家為咗民族復興而奮鬥，大家要說似鴉片戰爭係帝國主義侵華，下山一萬字，講足365日都唔會有話語權，因為話語權根本就唔係等於你喺度狗噏，唔係叫狗噏，係鳩噏。點解呢？大陸永遠都是將一些西方的學術的概念就濫用，濫用到一個地步就是變成沒有意思的，變成一種純粹是情緒發泄的工具。為什麼會這樣說呢？這個字怎麼來先？這個字華語是不是等於 talk talk talk 呢？當然不是啦。華語是什麼？是不是 speech 啊？都不是。我記得 N 年前我本科就是讀歷史的，讀歷史嗰時就串得就係得罪人多，咁想讀研究院就考咗入去，本來考咗入去 TVB 嘅編劇訓練班，鮑偉聰就係我同一齊同班同學考入 TVB 嘅當年，咁劉天賜同埋吳浩 interview 添，仲有彭濟才，咁收咗我，咁但係我就想再讀書，點知呢歷史係啲老師好小氣，冇一個老師肯寫推薦信，推薦要兩個老師寫推薦去讀研究院。咁我就轉咗去另外一個學系，就係、是、社會學 Sociology。 我哋嗰個年代就係80年代中啦，80年代後期，咁社會學都係顯學嚟嘅，其實除咗經濟學之外就冇而家咁慘，而家就好似據說啊，我冇系啊，中大社會系如果陳建文都走埋呢，咁真係慘啦，收生都唔知仲收到啲叻唔叻嘅學生，或者啲成績好唔好嘅學生。以前就是很多爭住嚟去報讀社會系的課程，咁社會系是顯學。嗰時我哋最流行讀乜嘢呢？咁早期啲嘅就係左交啦，左交讀咩啊？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y。critical theory 即係呢個社會學裏面嘅左仔，我哋叫做馬克思嘅傳統，由老馬開始到新馬，新馬開始到咩啊？法蘭克福學派，法蘭克福學派就由呢個文化批判開始呢、這個。盧卡奇啊，Herbert Marcuse 啊，跟住到哈本馬斯等等，都唔知有冇記錯添。 咁嗰陣時就我記得大學一年班就係讀 Habermas 嗰啲書嘅，嗰啲咁嘅讀書班呢，嗰啲老鬼畢咗業返嚟呢，我估都係為咗溝女嘅，讀埋曬嗰啲書呢都完全睇唔明嗰啲 critical theory 嗰啲嘢。其實早期嗰啲好易睇嘅， One Dimensional Man 啊嗰啲就容易睇好多，去到 Habermas 嗰啲就難睇。咁跟住之後開始咩呢，開始出現咗呢個所謂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必睇就係呢個法國嘅哲學家福柯。福柯，福柯嘅字你個個字你都明，但係你睇埋一齊句句你都唔知佢講乜。但係冇辦法，因為嗰陣時興㗎嘛，都係僆仔一樣㗎嘛。呢期興著呢個吊腳褲，就算你得四尺爭五寸都好，有陣時行街都好笑㗎。見到嗰啲僆仔咁樣，你學人撈起個褲腳做乜嘢啫？你得個五尺黃祖藍咁嘅高度，第一樣冇辦法，因為興㗎嘛。等於嗰啲大媽一樣，係咪？而家興著呢個 sports fashion， 嗰啲 Adidas 啊嗰啲，係唔係都著嗰啲 leggings 啊？出面著條跑步褲啊，或者係直情係著嗰啲嘅好貼身嗰啲咁嘅運動做 gym 嗰啲褲，但係佢個等係45寸嗰啲大媽，咁你點算呢？讀書一樣，其實讀書就係咩？趕潮流。福柯最重要嘅理論咩呢？就係研究一個叫做 micro power。 我而家 recall 返幾十年前，其實我冇掂佢啲嘢好多年不過因為記性好，即係比較好，如果有讀 sociology 嘅聽眾講錯嘅話，就希望大家指正。 micro power 咩呢？佢就話傳統馬克思嘅錯處咩呢？老左就係覺得只要國家消亡，這個 state apparatus 國家機器就會消失，國家機器的權力就是對人的 domination 是最犀利的。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呢，控制國家機器的就是資本家、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機器來保障資本家的利益。所以傳統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左翼理論就是什麼呢？就是只要國家消亡，推翻了這個資本主義體制，進入共產社會自我管理，那就人就得到解放咯。福柯的講法就說，喂，就算你推翻咗國家機器，國家消亡都好，其實人嘅權力係無處不在㗎喎。嗱，呢個佢係講得啱㗎喎。點解呀？譬如 gender 呢，男性對女性嘅 domination 呢，包括老師對學生嘅 domination 呢，你唔會因為國家消亡呢啲嘢就會消失㗎喎。好啦，仲有喎，人自己個主體我哋叫做嘅建構嘅過程裏面，其實都有呢種權力嘅 domination 喺裏面嘅，所以佢提出一個好重要嘅命題，就係 power and knowledge， 知識同權力嘅關係。大陸佬讀書永遠都係咩呢？知啲唔知啲，可能英文水平唔好，或者呢嗰啲傳播界嘅人太過契弟，譬如《環球時報》胡錫進之流，基本上係讀唔通、睇唔通，睇三四手嘅資料都睇唔明啊！好啦，就引申出一個大陸嘅笑話，就係話呢啲叫話語權。福柯所講緊嘅嘢，知識與權力嘅關係，首先係講緊 micro power 喺我哋生活上面微觀嘅權力。嗱，譬如好簡單，今日明愛白英奇發生咗個新聞，學校就係禁止呢個白英奇嘅學生會去舉辦呢個丘比特晚會。點解？佢話因為丘比特就係等於鼓勵呢個，令到外界以為本校鼓勵學生談戀愛，表面係一個謊言，即係一個荒誕嘅一件事。實際上咩？呢個咪通過界定丘比特等於鼓勵談戀愛呢個 definition 去行使校方對大學生嘅 power 囉。嗰個學生事務處呢，個就係知識同權力嘅關係。邊個話丘比特係等於呢個溝女㗎？哦，校方話係，咪校方變咗界定定義呢樣嘢，嗰個人本身咪有個 power， 你咪被剝奪咗個權力囉，搞活動嘅權力、溝女嘅權力都冇囉，係咪？其實一啲都唔複雜。但我哋嗰個年代呢，最撲街社會學係咩呢？將啲簡單問題複雜化。我讀咗咁多年之後呢，我終於發覺我睇唔明嗰啲書唔係因為我渣，係因為寫嗰個人渣。嗰陣時一聽到嗰啲大名鼎鼎㗎嘛，大佬副 coach， 跟住嘩大佬一大扎下面全釋呢個 postmodernism， history of sexuality， The Archaeologies of Knowledge 和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附高咗幾本巨著的二手作品都看不明白，三手中文作品都看不明白，包括邵國華翻譯那些每個字我都看過，我都不知道說什麼。那時候就懷疑自己流，後來就發覺屌老點我，根本那班人都讀不明白。好啦，跟今日的大陸佬一樣，附高咗的講法就是說這個界定定義這件事就是一個 discourse， 叫做 discourse 翻譯成為中文的叫做話語權。其實你問我就很簡單，就是說那個界定的遊戲規則，那條友用一種的包裝，知識的包裝去界定這個遊戲規則，哪些是遊戲規則以外的東西，哪些是能夠成為這個遊戲規則裡面的東西。當然這個背後就牽涉到權力啦，是嗎？很簡單，我們小時候經常玩大富翁，因為玩大富翁而出現爭拗的，為什麼呢？就是說究竟個遊戲規則裡面，你在同顏色的地方起了屋，我踩中的話是成多少倍呢？即是我要磅水，這個就是哪一個人有權去界定個遊戲規則了。Foucault 就說這個遊戲規則的界定很多時候呢就是用一種知識 knowledge 的方式來出現的。譬如很簡單，對 sexuality 的描述，對性這件事，我自己中國歷史都經常看很多中國以前的即宗教的作品，譬如道教，道教的房中術是中國裏面古代描述 sexuality 的比較多的東西。房中術是什麼呢？他就會講很多怎樣利用女性的身體來去採陰補陽，在性交裏面怎樣去延續那個時間越長等等這些東西。咁你諗下，表面上好似係一套養生嘅知識，但係實際上喺呢套知識嘅背後嘅權力關係，就係將女性係視為一個藥品、藥引啊，一個工具，將性交視為一個工具。咁呢個咪就係權力關係囉，隱藏喺一套咁樣嘅知識後面。好啦，教育機構裏面有一套咁嘅所謂的知識體系，這個知識體系就界定了學校老師的權力，對學生的 domination。 在監獄裏面或者在這個精神病院裏面，為什麼精神病人一路那些精神科醫生一路研究，通過建立對精神病人的研究去建立一套 knowledge， 然後設計出一套精神病院出來。這個就是我所理解的所謂話語權的意思，原本呢是源自於 Foucault 的講法，就是一種界定、命名和定義的權力。其實這件事在尼采的哲學裡面一早已經有的，其實都未去到 Foucault。 尼采就講得更簡單，他說知識有兩種，一種叫希臘人的知識，希臘人的知識是什麼？就是命名權，起朵啊，即係劉聯雄最鍾意嗰種啊，起朵。點解起朵係一種權力呢？我哋細個咪知囉，起花名㗎嘛。點解嗰條四眼仔我哋叫佢做呢個觀音兵呢？係咪？因為起咗佢花名之後，佢就會被排擠。被排擠就佢自己甘於自己係一個 lower class 嘅地位㗎嘛。然後佢咪接受咗你嘅欺凌囉。所以改花名都係一種權力關係嚟㗎。尼采講第二種權力咩？係羅馬人嘅權力。羅馬人的權力是什麼？是執行行政的權力，就是說我是執政官，你是奴隸，所以我喜歡見到你老婆漂亮，我可以拿走你老婆做我情婦，這種就是叫 position power， 羅馬人的權力。好啦，在國際社會裡面的話語權是什麼呢？這個共產黨不學無術這四個字就是這個意思。話語權的建構不是等於你的國家在這裡哔哩哔啦，日日在這個環球時報在這裡播埋那些什麼戰狼一、戰狼二、流浪地球、拯救全世界這些電影，這些叫做自族，這些不是叫話語權，這些叫打飛機，其實是一種民族亢奮的打飛機。話語權呢，其實你看富高的講法已經很清楚，是很細緻、很隱蔽地去逐步逐步建構出來的。我舉個例，周星馳拍這個新喜劇之王，仆街票房在大陸 輸咗俾一套叫流浪地球嘅科幻片。好啦，你同荷里活拍嘅科幻片，譬如登月第一人啊，或者係好多呢啲嘅，最近好多嘅，其實即係我自己都睇到唔記得咗啲戲名。最大嘅分別咩呢？第一，荷里活嘅科幻片係有愛情嘅成分喺裏面，甚至係有 sex 嘅場面喺度，然後追求嘅係咩？未知嘅探索同埋自由 freedom。 大陸嘅科幻片係講緊咩？吳孟達嗰套啊，保衛地球嘛，保衛地球咩？仲要用大陸自己嘅大陸人嘅科學家去領導全世界保衛地球嘛。你咁樣嘅一套戲永遠都唔會有話語權。點解呢？話語權唔係話邊個惡邊個話事，大陸佬嘅話語權叫做話事權，即係入到去餐廳翠花過嚟啊，點解嗰啲餸咁鬼唔熱嘅，咁樣兜嘢潑過去，呢啲叫話事權。係建基於有錢人欺凌嗰啲民工，欺凌嗰啲冇錢人，又或者黨官欺凌嗰啲企業家，呢啲就叫話事權。有錢有權就我話事，這個不是叫話語權。話語權是一種的用知識去包裝的一套的語言，一套講法，你可以這樣說，用廣東話一套講法。譬如很簡單，港女就是男性去貶低香港女性的一套話語來的。港女隱含的意思是什麼？就是說勢利啦，功利主義啦，實用主義啦，拜金啦，全部都是一些負面的想像來的。咁你如果從一個女性的角度去講，就是說港女有什麼問題啊？是你班港仔自己無能，自己無用啫，是不是？又供不起樓又找不到食，為什麼說我港女啊？我要求的東西跟普通人有什麼分別啊？咁所以這個對港女的論述呢，其實就是一套話語來的。這套話語包含了對香港女性的，去將佢貶低同埋將佢邊緣化。呢個唔係我嘅睇法啦，我講緊嘅一套理論。所以以強權嘅方式，用行賄嘅方式去一帶一路輸出債務，行賄當地嘅執政黨，然後喺當地嘅事務裏面去爭取呢個話事權，呢個不是話語權。荷里活電影通過史提芬史匹堡，通過 J.J. Abrahams 呢啲知名嘅監製，係咪 ?Jerry Buckingham 呢啲知名嘅監製，仲有 Tom Hanks 呢啲知名嘅演員，然後演繹出一個人類探索未來世界嗰種嘅冒險精神，同埋對親人、對家屬、對家庭，然後對國家嘅愛護，呢個先係話語權。這個不是建基於美國的軍事力量走去老點人，然後你要聽我講的話事權。話語權更加接近大陸老成日所講的一套叫做所謂 soft power， 軟權力。即是說太空競賽的規則是由我來界定。為什麼人家覺得美國願意甘心情願接受美國去行使這個 power 呢？有這個權力呢？因為美國可能通過佢大量嘅電影啊、流行文化，就算好簡單，你問我吳孟達做科學家，吳孟達做呢個拯救地球嘅人，唔係嘛？係嘛？你相對起 Tom Hanks 我就信喎，點解啊？因為人哋一個專業嘅演員，做嗰樣似嗰樣嘛。然後呢套咁樣嘅電影本身，其實係建構緊美國喺界定呢、這個。本冇思想自由，冇言论自由，冇表达自由，唯一有自由嗰个叫做习近平，其他人全部都冇。咁嘅情况底下，你何来令到人哋会主动接受你中国大陆所界定、所命名嘅一个游戏规则呢？唔系建基于强权，话语权唔系建基于钱，唔系话因为我有钱就可以任性。翠花过嚟一百。人民幣車過去幫我跪喺度擦鞋執返起佢，呢啲係建基於錢，呢啲唔係建基於一套嘅 論述的能力。美國的權力包括以往的大英帝國的權力對殖民地的權力，你說是不是建基於軍事佔領呢？你問香港人不是很清楚的，大陸佬講出來真的傷感情，亦都是大陸佬到今日咁憎香港人嘅原因。點解呀？因為我哋覺得英國殖民主係先進過大陸佬㗎嘛。對香港嘅管治由1967之後係慢慢進入一個自由化嘅社會㗎嘛。係人有人本關懷嘅社會㗎嘛。而唔係話得個錢醫護問題呀掟5億俾你解決啦。呢啲咪就係大陸佬嘅作風囉，連香港英式嘅政務官培養出嚟嘅特首都變成一個咁嘅大陸佬嘅政務官，你何來有話語權？我想問呀，係咪英式嘅話語權喺管治香港係咩？而家今日冇人記得啦，就係夏鼎基所講嘅積極不干預政策，小政府大市場，香港嘅財政預算案 self-contain 唔可以過深圳河，呢啲咪就係港英所留低嘅對香港管理嘅一套話語囉，又冇人去認真去了解甚至去執行。Foucault 所講 power is knowledge, knowledge is power, 權力與知識嘅關係就係咁，知識唔係真理，知識嘅基礎係建基於一個權力關係所建構出嚟。同樣呢個建構出嚟嘅知識係會重新 reinforce 行使權力嘅人。呢個係社會學101大家都會明白嘅嘢嚟嘅。但係好可惜，共產黨咁多大學者，咩王沪寧啊、國師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社會係咁多呢啲哈佛、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留學返嚟嘅博士後，其實好笑嘅，博士後唔係一個 qualification 嚟嘅，大佬大陸佬唔好再叫自己叫做 postdoc 博士後或者博士生 PhD candidate 都唔係一個 qualification,PhD 就係 PhD。 咁多呢啲咁嘅有咁多嚟香港讀社會學讀史片嘅咩？真係係咪話事權不等於話語權，建基於權力與金，建基於強權獨裁與錢財等等嘅呢種話事權就係叫土豪，唔係話語權。話語權係一套知識你主動服從嘅，令到你呢個先至人哋個微妙所謂 micro power， 點解唔係咁容易察覺？大家在生活裏面不是那麼容易看到，譬如我們說女性一定要溫柔，溫柔背後其實是假設一個男尊女卑嘛，為什麼男人不可以溫柔啊？要不然所以為什麼 Foucault 會推崇同志運動、逆服啊、變性啊這些呢？因為他是挑戰傳統的性別角色嘛。這個就是到今時今日中共都沒有辦法明白的東西，然後就要叫陣美國，由我China solution 去解決國際紛爭，由我去界定究竟多邊貿易應該怎樣做，究竟 5G 的格式應該是怎樣。我想問一下美國，由在通訊科技由80年代開始，無論早期 analog 制式 digital GSM 哪一樣東西他會容許其他人幫他 define 這樣東西呢？去界定這樣東西呢？大家都深知嗰樣嘢，其實邊個人去界定個遊戲規則，邊個就係話事人。但係調返轉，你係要其他人願意接受你去界定個遊戲規則先得㗎。你成為話事人唔係因為你惡，係因為200年前大家願意接受英國去界定個遊戲規則。點解？因為英國嗰套制度相對比較公平 ,common law system, 基督教嘅文明。再加埋呢個嘅文官嘅體制，由尼亞利亞、肯亞一路到呢個中東，一路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一路嚟到呢個香港，再去到澳洲、紐西蘭、南非，全部都係同一套嘅體制。呢個咪就係你願意主動服從嘅原因囉。殖民地之所以傷害民族主義大陸佬嘅心，就係因為佢唔願意面對自己，根本你未進化到嗰個水平。其實係你有嘅係強權，你有嘅係釋法 DQ， 用呢啲咁樣嘅粗暴嘅權力係咪去界定支那等於呢個辱華反華冇資格做議員。因為根本你掌握嘅就係一個赤裸裸嘅權力，人大釋法就係你嘅赤裸裸權力嘅工具。嗰班歷史學家趙宇樂啊出嚟喺度打锣打鼓，根本係廢話嚟。根本唔到佢哋話事。係咪支那係咩意思，基本上佢哋講係冇意思嘅其實。因為實際上赤裸裸嘅權力就係掌握喺共產黨手上。而呢種中共同美國爭奪話語權，曾幾何時其實中國在世界事務裏面是有話語權的，我覺得毛澤東的年代中國最一窮二白的時候，希拉里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是無派學生來的，喂法國多少無派青年信奉毛澤東思想，尼泊爾秘魯一樣有無派遊擊隊信奉毛泽东的思想去搞游击战。你以为毛泽东接见安哥拉游击队那些宣传是流的，那个就是向全世界确立世界革命运动领导的地位。那个不是输出人民币，是输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才是话语权的基础，其实你咪第三世界天下三分理论，跟住阿非拉民族大团结万隆会议，呢个咪中共嘅话语权囉。Come on。好啦，你自己走资本主义将嗰套嘢抌 Q 晒之后，而家以为就是建基于人民币建基于强权可以重建中国对国际事务嘅话语权。呢个系方天下之大谋，亦都唔可能再出现。你再早再早再数耐啲，中國咁多年幾千年嘅文明裏面嘅嘢本來喺世界文化裏面得到受到相當尊重，包括由啟蒙運動年代開始歐洲嘅思想家都對孔子嘅思想對中國嘅文化係有相當嘅尊重，係咪真正踐踏自己傳統文化嘅咪就係共產黨囉。你將所有可以賣嘅老家當全部打挑爛晒，全部踩到去地底嚟，然後一副財大氣粗咁嘅樣，係咪浩南哥烏鴉哥咁樣喺度牙牙咋咋咁行出去，就話而家我話事，係咪呢個場我睇嘅，嗰啲泊車仔全部歸我管，你估美國佬會唔會俾你睇呢？呢場貿易談判就係徹底踢爆中共話語權嘅真人 show 啦。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聽日仲會見到大家嘅，跟住呢就會到下個禮拜三，因為不單落緊雪，其實都今次登山都有一定嘅難度，希望可以平安回來，同大家繼續喺呢度論盡呢個中美貿易戰強國崛起嘅呢啲嘅裏面背後荒謬無知嘅一面。下個禮拜再見，拜拜。都好悲哀，香港人的人均寿命是全世界最长的。 是啊，数一数二。 是啊，但是呢香港人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不快乐。 不要只是说屋企的地方小，你知不知道就算你是写字楼，你自己想想你没有自己任何的私隐。 就是因为到你人生某一个阶段呢，你就会发觉有些东西不是 add on， 而是你又会慢慢失去。 是。 鄭成功原來就是這個平湖的千里濱的海灘那裡出世的，鄭成功的媽媽其實是日本平湖人，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的，我們是不記得的。 美國遊客來到香港，當然他會在洛克道啊、酒吧街啊那裡在那裡消費啊等等，或者蘭桂坊啊這樣，但是不會因為這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的商人的天下。 文化旅遊，世道人心。我是劉世良， 我是邝明孙。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点到9点直播。